egzotik yeraltı. Hazırlayan ve sunan Tolga Özbey. Rock and roll'un ters köşeleri. 可以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，总能瞪着你眼睛。你不答应，我也要向你请求，绝不灰心。总逼着你嘴唇，你没回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感激，给我一个吻，不应也可以。飞吻表示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 想不到才相见，别离又在明天，这一回你去了几时来，难道又三年，又三年，又三年，这一生见面有几天， 鱼儿一跳跳，伟大的山。 有事添啊！ 对唔住啊，我除埋鞋配啲。 诶，不如唔好跳啦。 唔得嘅，跳舞比赛啊嘛，不能够中途退出嘅。 你睇啊，跳到我周身都湿晒啦，成额头都系汗。 我唔知出汗添啊，咦？就记啦，咩啊？弊啦， 鸡一摇头抌地三掹烂裤都烂，假吊情今晚认真倒迷。 都一猜，你把时间爱，你叫我怎能耐，车儿就要开，你不要再等待，别生气去催，快不上车快不上车，去去去你去去我就爱你，嘘嘘嘘我什么都应许，去去去你去去我就嫁你，去去去一同去，去去去你不去我不爱你，嘘嘘嘘我什么不应许，去去去你不去我不嫁你，去去去去快快莫言 thank you. 来敬你一杯鸡尾酒，我举杯敬酒欢迎你。那台上摆满有 Brandy， 也有 Johnny Walker FOB， 喝酒需要上气上气，不要客气客气。要是你爱冷饮，可口可乐还有七喜。我来敬你一杯鸡尾酒，我举杯敬酒欢迎你。看台上摆满有 Brandy， 也有 Johnny Walker FOB， 喝酒需要爽气爽气，不要客气客气。要是你爱冷饮，可口可乐还有七喜。敬你一杯鸡尾酒，我举杯敬酒欢迎你。那台上摆满有 Brandy， 也有 Johnny Walker FOB， 喝酒需要爽气爽气，不要客气客气。要是你爱冷饮，可口可乐还有七喜。我来敬你一杯鸡尾酒，我举杯敬酒欢迎你。那台上摆满有 Brandy， 也有 Johnny Walker FOB， 喝酒需要爽气爽气，不要客气客气。要是你爱冷饮，可口可乐还有七喜。喝酒需要爽气爽气，喝酒需要爽气爽气，不要客气不要客气。 是个年轻寡妇，年轻寡妇，现在还没有丈夫，需要丈夫。想找出路，你脸颊正经，你以为装糊涂，其实你心有数。难道你不？难道你不？对待女人呀，风范。你的几步，为什么你的胆子像老鼠？男人要大刀阔斧，粗粗鲁鲁，不能想不掉。妈妈， 情歌高，比不得桃花妖艳，整天迎着那春风而笑。梅花品格高，比不得杨花水性，一生滋味着那春风而飘。梅花的心事无人知，没人笑，经过了风雪笔触，你才明了，可怜的梅花，它等待你的同情，让它笑一笑心头烦恼。 要等你回来，还不回来，春光不再，还不回来，热泪满腮。 星星，假惺惺，做人何必假惺惺？你想看，你要看，你就仔细的看看清，不要那么样的庄重，不要那么样的庄着一本正经，一本正经何必呢？假正经，假正经，你的眼睛早已经流过来就流过去，再偷偷的看个不停。难为情，难为情，怎么叫做难为情？想爱我，要爱我，你就痛快的表表明，不要那么样的板气，不要那么样的板气，面孔铁青，吓坏了人，何必呢？红着脸，跳着心，你的灵魂早已经飘过来，又飘过去，再飘飘的飘个不停。 Bye. Thank you.